啊，我、哦、这有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 呢， 二十两银子。 哎呦喂、哎， 这个 这谁呀？ 那个我就是小店的裁缝 啊。哈哈， 这个这件服装呢是由我来设计制作的。 哎、啊，停， 我姓腾 啊，腾， 是个裁缝， 是挺疼的。你这价格定的太疼了。 哎呦，您可不应该说出这话。 我， 您这一辈子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 没，这没太见过。 哎，那您应该有这个眼力呀、啊。 我是有 东西呀、啊，不是咱们大宋临安的 啊，那哪儿的呀？ 这是进口， 来哪儿？打哪儿进口的呀？ 就是从那个，秘鲁进口。 这么远呐、啊？ 那可。 哦，还有 吃面条啊， 还有 饼子，饼 子， 饼 子， 饼子，对，那弄出来的。那儿啊，您想想，光这轮船费，你不得给人十两银子 啊？真是的， 对不对？ 搞那么老贵， 运输费不得给人？所以我们这儿其实落到我们手里呀，连几钱的利润都没有。 哎呦，说的怪可怜的啊！ 您穿这衣服是给孩子买呀？ 哪能给孩子买呀、啊？ 对呀、啊，这么贵，给孩子买干啥呀？ 自己个儿穿， 自己个儿享受都来不及呢。 老婆有自己个儿穿。 哎，你是觉得这衣服我配不上吗？ 不是。 哦， 我是觉得这个得跟您说清楚，这是婚服、 哦， 结婚的时候穿的。我以为呀、啊、是您， 我就不能结婚吗？ 那么我们老年人就不配 拥 有爱情吗？ 你就不配拥有春天吗？ 哎呦喂！ 老百合也有春天，你不知道吗？ 哎、老百合也有春天。 您们二位新婚 燕尔呢？还？ 哎呦喂！恭喜！ 哎，都说到这份上，我试试吧。 我说句不，您不爱听的话， 您说。 您哪去？ 那别说了。 这老头子显得比您老。显得比您老点儿。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他大爷您也不要生气。 哎， 这年头啊，男的大几岁呀，他显得包容和成熟，是不是啊？ 挺过了。 我试试。 我夸着 我试试啊。 我显年轻，这不也是给您脸上 贴金吗？哎呀，我试。 往下试吧。 好，往下试吧。 哎，好。 我试一下。哎呦，还挺合身，穿好了。哎，衣服还挺合身。老头子，哎，快来看一下， 我瞅， 快看看。 哎呦，还真就是洋气劲儿的啊！你这是， 我不舒服。 哎，这孩子现在我们店里吐啊，怎么着？你看给这婆婆搁那脚底下。 老头子，快来看一下。哎呦喂！ 哎呦，你看 老头子， 你跟他说你个台子。 哎呦。 哎呦，哎呀， 婆婆没事吧？ 哎呦，老婆子你没事吧？ 哎呦喂，这是咋回事？ 哎、 第一出转个身， 小孩别跑，小孩别跑！ 哎呦，转个身就摔了一跤，咋回事？地上怎么这么滑呀？ 吐那个，哎呀，吐那东西脏了吧唧，多恶心的！就是小孩怎么干这事儿？有没有人管啊？有没有人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怎么了？我们孩子怎么了？给我孩子吓着干嘛呀？ 废话！ 哎呦， 什么废话？ 你还 会说人话吗你？你 给看给人婆婆摔的， 我站不起来了，我这 摔怎么摔了？怎么着？我们还推的？ 哎、 你还吐的？ 废话！你这地方空气就不好，你不知道开窗通风啊？我还吐，我还没找你呢。 这大冷天的， 我还得撞 到， 我还得撞咋的？ 过两天给拉车。 别废话，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别废话了，是吧？ 上医院也得你跟我上医院、啊。 上医院有什么了不起？我孩子摔难受。 等等， 我跟你说，这事就应该是怪你，你知道吗？ 你 们这个地方出的事当然得怪你。 我衣服 别废话，赶紧走吧。各位看官，这可叫好事多磨。本来一对老人枯木逢春，夕阳无限好，可是谁曾想啊，买个衣服还出了事儿。这不一行人来到了医馆，一看您猜怎么着，这张婆婆大腿骨折了，医药费10两银子。这一下何老爹可不干，那么究竟怎么赔偿，谁来赔，您接着往下听。 我告诉你腾台吧， 啊，怎么了？您说 你得赔钱。 哎呦， 你要不赔钱，我跟你没完。 我跟您说，这个问题是这样，他在试穿我们服装过程中，把我们的服装弄撕了，还弄脏了。这个， 他这我们老 说， 我们老婆子是在你们店里头摔倒， 是的，店里摔的，那也是。 别，屋儿喊出去，乌渣渣的，我这是医馆，知道不？出去。 他

乡愁离开胸膛，相见如梦影无恙。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